迎收听969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昨天我们领导呢要求我们写工作总结，我们办公室都炸窝了，都说工作都那么忙了还那么多事儿，都说不写。结果领导就找我谈话批评我了，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交。这里是969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和我一起分享更多的段子，欢迎关注969微信公众号，加入969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969听资讯， 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听资讯，我是李科。国防科工局消息，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失力故障原因已查明，遥三火箭将于2018年底发射。近日，我国最先进的自主无人潜水器潜龙三号抵达南海海域，将展开首次海上试验及试验性应用。近日，华为获得全球第一张 5G 产品欧盟无线设备指令型认证证书，表明华为 5G 产品正式获得市场商用许可。湖北男子熊某在某平台上观看如何快速撬开车窗玻璃的视频后，模仿视频撬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三日作案40余起，目前熊某已被刑事拘留。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颁布行政命令，授权运输公务司司长罗立文代表澳门特区与国家公安部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互认换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协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损害中方利益，也损害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各国利益。17号到19号，北京将出现一次中度水平为主的污染过程，部分时段则可达到重度污染。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999，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愉快。

向西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像是洒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祖国一首你就不想走，我的生命热情遨游，我的姑娘你别想碰， 我家门前有大海，多么的原生态，返璞归真。来自阿月、张震岳。不过又说回来了，你个人是比较喜欢山呢，还是喜欢海呢？其实这两种都是非常壮美的一种风景，但其实还是不一样的。海呢，给人的是一种非常辽阔的、敞开心扉的旷达，而山呢，是一种敦实的厚重，连绵起伏成一股力量。继续来听到蔡淳佳《翘翘板》。 三来一往的交谈，如果我是你都会紧张，从牛顿聊到教堂，我却说我超喜欢沙滩，你还是咬紧牙关不放弃，继续去挑战我的幽默感，我不想去拆穿，哦绕过你又到了那太平洋，我只想点快关，哦我只想说晚安，哦虽然我保持微笑，真的不忍打断你的勇敢，爱情就像跷跷板，彼此的重量至少相当，我说的不是真相，而是要对未知少喜欢，别担心顺其自然，你一定会找到那个人对你欣赏，我不想去拆穿，哦我不想你难看，哦其实心早就已经绕过你又到了那太平洋，我只想点快关，哦我只想说晚安，哦虽然我保持微笑，真的不忍打断你的勇敢，你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小失望，该怎么办？熬过给你假象，让你还以为有希望。真的，真的，我不想去拆穿。真的不忍打断你的勇敢。

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怕断人好傻。 幸福很平凡也很简单，它就藏在看似琐碎的生活当中。幸福的人并非拿到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而是珍惜了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用感恩的心态看待生活，用乐观的态度闯过磨难。今天九六九，我是李科，今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 唱一首专属的歌。